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朋友们如果看过这个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呢，可能啊对那首叫做心里话的小诗还有印象，是这样说的。要问我是谁，过去我总不愿回答，因为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。我们的校园很小，放不下一个鞍马。我们的校舍简陋，还经常搬家。我们的教室很暗，灯光只有几瓦。我们的桌椅很旧，坐上去吱吱呀呀。但是我们作业工整，我们的成绩不差。要问我此刻最想说什么？我爱我的妈妈，我爱我的爸爸。因为是妈妈把城市的马路越扫越宽，因为是爸爸建起了新世纪的高楼大厦。北京的2008也是我们的2008，老师把它谱成了歌，同学把它画成了画。作文课上，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：别人和我比父母，我和别人比明天。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，都是中国的娃，都是祖国的花儿。亲爱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全国的小朋友们，我们向你们拜年了。那么这样的一首呢，反映这个打工子弟心声的这样的一首小诗，应该是说特别动人的。但是我想啊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这首诗呢其实上是一首改版诗。下面啊，妞妞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叫做心里话的原版诗歌。它的原版啊是这样写的。那么这首呢也叫做心里话的这个小诗，它的原文呢是这样写的。昨天有人要问我是谁，我总不愿回答，因为我怕被城里的孩子笑话。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，一路鸣着喇叭，不是开着本田，就是开着捷达。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，一路都不说话，埋头蹬着板车，裤腿沾满泥巴。我们的校园很小，放不下一个鞍马。我们的教室很暗，灯光只有几瓦。我们的椅子很旧，坐上去吱吱呀呀。但是我们的作业工整，我们的成绩不差。今天有人要问我是谁，我要大声告诉他，我是农民工的子女，是中国的娃，祖国的花儿。天空更加晴朗，阳光更加灿烂。温爷爷为我们题词，希望工程为我们把爱心播撒。不再低头，不再害怕，说出我们的心里话。要问我最想说什么？我爱我的妈妈，我爱我的爸爸。因为是妈妈把首都的马路越扫越宽，因为是爸爸建起了北京的高楼大厦。要问我最想说什么？我爱我的北京，我爱我的国家。但是啊，很遗憾的是呢，我们没有能够查到这个心里话这首原作的作者究竟是谁。我们也非常希望如果哪位好朋友能够知道的话呢，能够告诉我们。